大德，众儿郎闻香茫然，我背起带领去放了驼此难，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对战，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身在母身在翻转的天间，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断，想老娘想得儿泪洒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木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带路啊！ 是啦。

头一猜， 猜着了， 猜错了， 又怎么会猜错了呢？ 姜太后乃一国之主，满是物有怠慢，稍有怠慢，还能怎样啊？ 可也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闷说没什么怠慢，就是有些的怠慢，你还能够怎么样啊？ 是啊， 这么说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 情相爱，将什么冷落而死，不是的。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 不是的。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青楼出关焉能比得？ 可也是啊，像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青楼出关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 是啊，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了呀。 乃北京之人，多蒙太后不斩，反相公 吃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你将什么包皮把脸相别谈，你吃此言岂不欺杀、哎、本宫。 哎呦巧啊、我们这儿哼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错了我再另猜呀、啊、 猜不住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 猜破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知啊，我才难你才犯千名愿意见天，公知对千名之愿成功方成出真了一年。是， 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 这倒得学学。 降生贵在尘埃，

皇兄宝地乾坤，乱世臣忙败家将龙，恐我心 you 财。 是吉凶是祸福，是冤在何？ 儿是好汉，是好汉，嗯啊！ 是好汉，非为父，看我。 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案，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既未降旨，是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忙坏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此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事，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Ha ha ha! 是六营八林，青发配起成军，手拉将儿下龙庭。

后朝夕听，分离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奸听封恩，因那刺上发虎豹也他亲亲，后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家金大姑登基，也曾把连死太臣，要不反叛叛不斩，要在里面过表你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自己，顾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十，小三十该三颗，小三颗该有三分，三月三月三日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不念了你三颗四八二四三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到日今呢耳目昏花亮鬓苍苍，清欢时中啊心更恨，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进京赔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食材而见亲戚们花人一那顿，花人家爱的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大我的民那君，君臣们好意的那不问我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半家王母的爱情你哪里下